心满载，为你我精彩，全世界是我的大舞台。星星英雄应该高看浓度一百，你的爱爱像精彩淘汰赛接力赛，大舞台把冠军拿下来，我要现在喝下你酒红色的爱。快快快快秀出爱的表白，没有不该反应在加快，难道你真金白白继续发呆，心动要慢慢分开，会有未来。 Vino Vino 流星之光穿过， Vino Vino 最炫是我， Oh yes oh no 最海正要经过， Oh yes oh no

是 just a friend， 不是情人。我看见你对我这样的浪漫，但我给你的爱暂时收不回来。So I am， 不能就是你。Be your friend， No， 不能只想做你的朋友，不能做普通朋友。 解不开的谜，问你，梦里梦外都是经历的，爱的爱你都是输的游戏，哭泣，哦，爱你，爱你就失去自己，没有自己。先讨厌自己，讨厌自己。思念就像一种瘟疫，只要呼吸空气就会流行，不停。暖了你心还是甘心，因为太爱你而不敢爱你。失去自己，没有自己。